数从2013年的41天增加到了2017年的66天，增加了25天。那么出席新闻通报会的清华大学的环境学院教授认为，大气污染减排，也就是人努力叠加有力的大气扩散条件共同作用下，致使2017年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这里的四大名旦不会。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月5号星期五，农历是1月1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本市高空受西北气流的控制，扩散条件好，空气清新，能见度好，而且天空逐渐转晴，午后阳光明媚，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天气寒冷，外出请您要注意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的最高气温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6度。未来2天城区都没有降水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今天呢也是小寒节气，是29的第六天，我国气候开始进入一年中最寒冷的时段了。虽然从字面上理解大寒要比小寒冷，但是呢从历史气象记录来看，小寒却比大寒要冷，是全年中最冷的节气。一直到11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都有大范围的雨雪天气过程，并伴有一定幅度的降温，所以大家一定要添衣保暖，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哦。好，那么北京时间7:32，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早高峰期间，预计长安街一线的通行压力比较大，东部地区进城方向车辆提前绕行朝阳路、朝阳北路、广渠路、京哈高速通行，西南部地区环路通行压力大，尤其遇到有西南三环内环、西南四环内环方向车多的情况，您可以提前绕行西五环、园博路、小屯路、万丰路、万寿路、蓝电厂南路等道路通行。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大山子出口接报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京新高速建亭桥北向南有事故，后车拥堵，目前队位在上地。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里的传统文化密码，在这里您可以看到左庙右学的古建筑，可以看到13经全文的乾隆十经，还有明清历代进士题名碑。博物馆有范儿逛，和您一起说说在孔庙和国子监寻找传统文化密码。来看第一道题，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始建于哪个朝代呢？ A. 元代， B. 明代， C. 清代。 今天呢来到了周五，是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系列节目的时间。今天我们要带您去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啊，这两个合在一块是一个博物馆哈。那么这第一道题呢，朋友们好好想一想，这个博物馆始建于哪个朝代，元代、明代还是清代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由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提供的门票2张。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市民文化活动方面的消息。本月底，通州第一块可拆卸冰场将投入使用，到时候市民可以免费畅玩体验冰上运动乐趣。这块可拆卸的冰场在通州区体育场，占地900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30人上冰。比起传统的冰场，可拆卸冰场除了施工周期短之外，还可以在不对场地进行任何改造的前提下来安装，不会对地面有任何损害。而且可拆卸冰场采用高分子纳米材料打造的生态冰，可以和天然冰场相媲美，提高冰上滑行的体验。昨天下午，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知名表演艺术家蒲存昕合作推出的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读会在国贸37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此举也正式拉开了北京电台2018听见经典大型诵读系列活动的序幕。2018听见经典大型诵读系列活动的首场线下活动，也是深具影响力的专业朗诵平台微信公号蒲歌读美文的首场线下演出，将于1月31号在保利剧院举办的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上，由艺术家蒲存昕担任总导演，亲自策划并担任艺术指导，让更多的听众朗诵爱好者追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再来关注其他文化消息。延庆区大营烽火台的抢险修缮工程日前正式竣工验收了。在施工的过程中，工人们在烽火台正东5米处清理出了一处夯土芯儿、青砖包砌的遗址。这是延庆近年来长城及附属文物修缮中首次发现烽火台周边有同时期的建筑遗址。目前由于遗址的原始形态和作用还不明确，延庆区相关部门对其进行了现状保护，未来明确遗址性质后，将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保护方案。中国邮政今天要发行戊戌年狗年特种邮票，一套两枚，面值2.4元。2018年新邮票的发行量将比2017年减少 27%。 戊戌年特种邮票是中国邮政自2016年以来第四轮生肖邮票的第三套，延续了第四轮生肖票合家欢的设计理念，展示了中华田园犬的形象。这套邮票特邀艺术家周令钊担纲设计，周令钊曾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政协会徽等设计，担任了第234套人民币票面整体的美术设计。第一轮生肖邮票1982年的狗票就是周令钊先生设计的，如今99岁高龄的周令钊先生再次设计狗票，也创了世界邮票设计史上的记录。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您有睡眠障碍吗？北京市最新的调查显示，睡眠不足的情况比较普遍，有轻度睡眠障碍的人群可以通过减轻压力、调整作息时间等方式来改善失眠等症状。如果睡眠障碍持续发作，则要到医疗机构的睡眠障碍门诊来就诊了。另外，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也存在睡眠不足的情况。专家分析说，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课外学习负担重以及不良的睡眠习惯，有可能是儿童青少年睡眠不足的主要原因。北京市消协公布的紧身运动衣比较试验结果显示，多家国际大牌的运动衣在吸湿性、速干性等多项功能方面存在问题。比如彪马的一款599元的女子紧身裤在吸湿性方面没有达标，耐克一款售价899元的女子弹力长裤则是速干性没有达到标准的要求。市消协同时发出消费提示，目前紧身运动衣服的服装价格从100元到1000元，消费者切勿过度盲目追求品牌。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表示，香港季节性流感的活跃程度在过去2周持续上升，即将进入冬季流感季节，需要提高警惕。卫生防护中心的发言人说，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香港本地的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自基线水平逐渐上升，预计会继续上升。香港将踏入冬季流感季节，市民需做好个人防护措施，预防流感。游客去香港也要注意防范流感。二孩政策放开后，随着高龄孕妇越来越多，这不仅增加了准妈妈自身的风险，也会增加生育缺陷儿的风险。无创 DNA 产前筛查日益火爆， 专家指出，无创 DNA 产前筛查属于检查，而这个羊水穿刺呢是诊断，两者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前者无法代替后者。无创也就是没有创伤的 DNA 筛查技术，目前只能比较准确地筛查出三对染色体的数目异常，而传统的羊水穿刺检测可以全面检查胎儿的23对染色体和它的结构异常。应该做羊水穿刺诊断的高风险孕妇必须严格做羊水穿刺，不能以进行无创 DNA 产前筛查来代替。来，目光转向国外，国际哪家航空公司的准点率最高呢？航空数据企业的年度综合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准点率最高的航空运营商是日本航空公司，准点率最高的机场是日本东京羽田机场，准点率第二高的运营商是全日空航空公司，美国达美航空公司名列第三。在日本东京羽田机场之后，准点率最高的机场榜单中位列前三位的有西班牙马德里机场和美国亚特兰大机场。报告还显示，韩国济州岛至首尔金浦的机场航线是全球最繁忙的航线，全年航班数接近65000趟，紧随其后的是澳大利亚墨尔本至悉尼航线、印度孟买至德里和日本福冈至东京羽田机场的航线。英国的研究人员发现，对于老年女性来说，吃香肠、火腿等腌制的肉食品越多，患乳腺癌的风险就越高。研究人员指出，尽管这项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存在不足，但是食用腌制的肉食品导致乳腺癌风险增加的关系是不容置疑的。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流感疫情目前仍在上升中，市卫计委发布数据，2017年的12月25号到2017年12月31号，全市共报告流感样病例7872例，比此前一周上升了 48.75%， 高于近三年的平均水平。这一轮全市流行性感冒出现乙型流感病毒、甲型 H3N2 亚型流感病毒和甲型 H1N1 流感病毒共同流行的情况，近期以乙型流感病毒为主。2018春运火车票已经正式开始售卖了，工商部门提醒市民，在网上购票要擦亮眼睛，一定要选择知名度、有信誉、有资质保证的正规的订票网站。消费者可以通过购票前的代理商资质认证、购票时统一规范流程、购票后售后体系跟进等等来认清网站的面目，保障权益不受侵害。网上支付尽量选择第三方支付平台，切忌轻易向个人账户汇款，还要注意网络购票的售后保障。网络购票应有意保留代理商名称和订单号等相关重要凭证，改签退票才有保障。如遇假票陷阱，消费者可凭此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也可通过第三方预订平台协商解决，从而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近期中国银联、支付宝和微信客户端都推出了购票通道，移动支付巨头正在抢滩春运火车票这一庞大的消费市场。从昨天起，用支付宝在铁路官方渠道购买火车票，不但可以累积铁路常旅客会员的积分，加入支付宝新上线的支付宝铁路里程计划，还能叠加累积支付宝铁路里程，一笔支付享受双重积分福利。微信更在去年底就上线了铁路12306小程序和铁路12306微信公众号，登录并绑定后就能在微信内收到购票、改签、退票等消息通知。另外在2月28号之前，在12306上使用微信支付购票，每签首次购票还可以享受随机立减的优惠。由于天气的原因，昨天和今天北京前往西安、太原、合肥、南京等方向的航班出现延误。目前多家航空公司已发布公告取消了部分航班，请旅客关注往来地区的天气变化，及时和航空公司联系了解航班的动态。每逢岁末年初，保险公司都会开展开门红销售活动。保监会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提醒说，消费者在购买开门红保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谨防炒停营销、夸大宣传等陷阱。有的保险销售人员为了冲业绩，利用活动炒作概念， 以即将停售、限时限量、产品打折等概念向消费者推销产品，利用消费者在信息不对称、不透明情况下的盲从心理，诱导其购买开门红产品。消费者购买保险的时候，一定要仔细阅读保险的条款。北京妇产医院超声诊断远程会诊中心最近正式启用了，这也是经北京市卫计委批准成立的首批五家超声远程会诊中心之一。其他四家超声远程会诊中心分别建立在协和医院、人民医院、301医院和宣武医院。设在北京妇产医院的北京市超声诊断远程会诊中心，全部都由从事超声诊断多年、具有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称的医师进行会诊。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里的传统文化密码，在这里您可以看到左庙右学的古建筑，可以看到十三经全文的乾隆十经，还有明清历代进士题名碑。博物馆有范儿逛，和您一起说说在孔庙和国子监寻找传统文化密码。来看第一道题，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始建于哪个朝代呢？ A. 元代， B. 明代， C. 清代。 好的，那么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提供的文创产品哈。刚才又确认了一下，是文创产品。回头呢，我们会跟获奖的朋友联系，来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这里的四大名旦不会唱念做打，却爱琢磨切磋。 象牙雕刻、 雕漆、 锦茶玉雕，这所谓四大名旦，皇家艺术里头最顶尖的工艺技术。 这里的满座高朋，不是近水楼台，却有天外来客。 对天外来讲，唯一的一个例外呢，就是陨石来自小行星啊，或来自其他的天体，在运动过程当中跟我们地球相遇。 这里的时间从不争分夺秒，只顾流连忘返。 这个碑呢是创建碑，自景泰四年封于寝石，距今天呢就有400多年。 这里的风格没有千篇一律，都爱别出心裁。 在苗族的山寨里，一听见这个银铃响，就知道头戴花冠的女孩子要出来了。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又来到了周五，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系列节目的时间了。再过一个多月就要过春节了，每当这个时候就发现身边传统文化的氛围越来越浓了，长辈们开始准备年货了，父母开始为孩子准备这个有传统中国味的新年的衣服哈。尤其现在有很多非常时尚的朋友似乎更加注重这种传统了。那么有一个博物馆呢，可以说是学习中国传统礼仪的好去处，这就是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今天呢，我们就要带着大家来到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感受这里的中国传统文化密码。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三位嘉宾，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社教部主任燕京，燕主任您好。 您好，大家好。 还有文物保管部的主任副研究员张景，您好，张研究员。 您好，大家好。 还有学术带头人副研究员王玲玲，玲玲好。 哎，您好。 那么一说到这个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哈，昨天我们在节目里头做了预告之后，很多朋友非常的感兴趣，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给我们发来微信来问哈，比如说网友佳木就说，孔庙和国子监是在一起的吗？网友何泽说，国学圣地啊，我带孩子去过，在雍和宫那儿。这样三位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吧，今天真是这个女将女将出阵哈。来，这个孔庙和国子监在古时候 是用来做什么的？它是一个地方还是两个地方呢？ 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呢始建于元代。那么这个孔庙呢是历代皇帝祭祀这个孔子的场所。那么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呢是山东曲阜孔庙。 是。 那么这个山东曲阜孔庙呢是孔子的这个后人家族来祭祀孔子的，这是他的家庙。那么北京孔庙呢是皇帝来祭祀孔子的地方，所以我们又俗称为国庙，它是这样一个地位。那么这个国子监呢，它是这个古代元明清三代的最高学府和管理国家教育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是什么意思呢？实际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教育部。那么很多人就说这个孔庙国子监是一个地方还是两个地方，实际这个误导呢源自于我们这个名称叫和，实际在历史上它就是一个古代建筑。那么这个要讲起来呢，恐怕要从这个国子监或者孔庙这个渊源历史来说。那么国子监它实际呢就是古代最高的学府。那么我们知道古代最高学府是太学。那么这个太学呢是汉武帝时期他采纳了董仲舒的这个建议来建制的这个太学，那么设立了五经博士。那么再往后发展呢，到了这个西晋时期，那么在西晋时期呢这个又建立了这个叫国子学。国子学恐怕大家就是这个名称比较陌生。那么这个国子学的意思就是国家贵族子弟的学校。所以呢当时有这样一个就是提法，说叫二学并立。那么太学呢是接收这个平民子弟，而国子学呢是接收这个贵族子弟。那么到了隋唐时期呢，二学合一，那么这个建立了叫国子学或者叫国子寺，最后呢定名为国子监。那么在唐太宗时期呢，唐太宗下令天下有学之地必建庙，比如说你各个层级的学校不管是官学还是私学都要建孔庙，所以这个学和庙它是一个一体的。后来人为分开呢是在1956年，因为这个当时建国初期有很多这个现代的这个文化场所没有场地。那么国子监呢被首都图书馆占用，孔庙呢被首都博物馆占用。后来呢我们又把两个地方呢合二为一，建立了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因为中间有这样一个事件，所以大家可能从以前首都图书馆或首都博物馆延续下来觉得这可能是两个场所，实际在历史上是一个地点。 是一个地点，但是呢确实是两套建筑，因为有这个左庙右学。刚才在片花里我们也说了，实际上就是孔庙是在左边，这个国子监这所大学是在右边哈。那么这个孔庙和国子监是建在雍和宫那一带，他们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呢？其实刚才我们这题也在说，但这实际上是有一个渊源的哈，您给我们大家来解释一下。 它这个孔庙和国子监呢，刚才我说了，它最早呢始建于元代。那么现在可能大家比较非常知名的是说雍和宫，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实际雍和宫是雍正的府邸，按这个年代来说，可能要比我们这个国子监的这个年代要 晚多了。 对，在元代的时候，赵秉忠帮助这个忽必烈兴建大都的时候，那么规划了，就在这个地方划出了庙学的所在地。那么这个孔庙国子监呢，刚才我讲到，其实这个多说一些，就是这个国子学。那么实际这个国子学又简称为国学。那其实很多人就会疑惑了，这个国学和我们现在倡导这个国学是不是一个概念？其实是不一样的。它这个国子学呢，刚才我说一个呢是说国家贵族子弟的学校。另外一个它这个国子学呢或者说叫国学是建立在国都的学校。所以你看它这个国子监只能是在都城建立。那么元明清三代也是元明清三代北京是都城所在，所以国子监也就在这里。那比如说唐代的国子监是在西安长安。那么南京在那个明代初年这个国子监是在南京，所以这个国子监它一定是建在都城。那么这个雍和宫一带呢，现在比较知名的呢是这条承贤街。那么承贤街最早在史籍记载当中，最早是在明代就有，它有一个叫崇教寺牌楼，所以这条街呢也是现在北京唯一留存的四座牌楼。那么这个四座牌楼呢，街的东西两端最初的是叫承贤街。那么这承贤街呢是这个出自于周敦颐，周敦颐这个说世稀贤，贤稀圣，那么承贤嘛，承贤承圣，这是文人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碧蓝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碧蓝北京，大写的碧，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月5号，星期五，农历11月1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本市高空受西北气流控制扩散条件好，空气清新，能见度好，且天空逐渐转晴。午后阳光明媚，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天气寒冷，外出请注意添衣保暖。季节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的最高气温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6度。未来2天城区都没有降水天气，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01，来看一下路面上情况。预计早高峰期间，西南三环内环方向交通压力大，将会影响到京港高速进城方向车辆通行。目前西南部地区，西南四环万丰路、万寿路、张仪村路、梅市口路、西五环路交通状况良好，可以适当的选择绕行。东长安街东向西方向目前流量大，建议后车提前绕行朝富路、平安大街、两广大道等道路来行驶。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里的传统文化密码，在这里您可以看到左庙右学的古建筑，可以看到13经全文的乾隆十经，还有明清历代进士题名碑。博物馆有范儿逛，和您一起说说在孔庙和国子监里寻找传统文化密码。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始建于元代，合于左庙右学的古制，分别作为皇帝祭祀孔子的场所和中央最高学府。两组建筑都采取沿中轴线而建，左右对称的中国传统建筑方式，组成了一套完整宏伟壮丽的古代建筑群。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来看第二道题，北京孔庙主体建筑都附以什么颜色的琉璃瓦呢？A 黄色， B 红色， C 黑色。 好，那么第一道题呢，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始建于元代哈。刚才呢王玲也跟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答对的朋友也很多，像这个加山呐、冰心 DBX 啊、云儿啊、波澜不惊啊、秦瑟瑟、牛仔田耕、月双飞、涛涛和丁丁、JK、红十字、宁香、福少一炷香、踏雪寻梅、严心中、好运勇往直前等等等等等等，好多朋友几乎都答对了，很多朋友都答对。这样，王玲玲给我们选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吧。 嗯，我选第15位吧。 嗯， 因为15呢是孔庙国子监博物馆的这个门牌号，国子监街15号。 哦，门牌号第15，15位哈。好，请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第15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二道题呢，就是这个孔庙大城门，北京孔庙主体建筑是什么颜色的琉璃瓦？ 黄的、红的还是黑的呢？哎，各位朋友好好再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获得由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提供的文创礼品一份呢。好，我们的编辑已经数出来了，第一道题第十五位答对的朋友是勒纳德，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有一个博物馆可以说是学习中国传统礼仪的好去处，这就是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今天我们带大家就是逛这家博物馆，感受这里的中国传统文化密码。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社教部主任燕京、文物保管部主任副研究员张景以及学术带头人副研究员王玲玲。那么说到这个博物馆，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特别的感兴趣，发来很多微信来咨询哈。比如说蓝这位朋友就想问一下，说这个嘉宾老师好，请问您刚才说的这个大学到底怎么读才更好？刚才听到您有两种读法。玲玲刚才说其实读的不是大学，是太学， 我刚才说的这是太学。 太学， 对， 太学和国子学是吧？ 对对对。 哦，这应该是刚才说的是这两种。 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这个太学呢是我国古代最高的学府，那么他刚才讲到设置于呢是这个汉武帝时期，就是公元前124年，那么当时的汉武帝呢是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兴太学治名师，以养天下之士。那么当时在这个太学呢设立了这个五经博士，用这个儒家经典教导世子。那么这个到了西晋年间呢又创立了国子学，刚才我说这个国子学呢可以说是国家贵族子弟的学校，所以当时呢叫二学并立。那么太学呢是接收平民子弟，而国子学呢是接收国家贵族子弟。西晋时期有一个这个文学家，他叫潘岳，他有一个《闲居赋》，那么对两学呢有个明确的描述，叫两学齐列，双语如一，右言国胄，左纳良役，就是一个是国胄，一个是良役，就是贵族子弟和平民子弟。那么到了隋代呢，这个两学合一，就是改名叫国子寺，然后唐代呢延续下来有国子监，那么这个国子监国子寺一直到元明清都延续下来，那么直到1905年废除了科举，那么国子监作为最高学府和管理国家教育机构这样一个职能才终止。 所以后来就作为了博物馆， 对， 参观的人日渐多了。对对对，好，那么还有朋友问到关于匾额的事儿，一会儿我们会讲到哈，一会儿再来说。那么咱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这里到底都有哪些展品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把来历已经说了哈。 好的，我们的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呢也因为历史原因呢是分别被定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就是说我们的博物馆是双国保单位。那么实际上这两 孔庙被定了一回，国子监又被定了一回。 对的。所以呢这两组建筑可以是说我们博物馆最大的展品。这个两组建筑建造至今呢已经有超过了700年。所以呢期间虽然经历了损毁、重建、修葺，但也正因为他们丰富的历史演变，观众们在参观时可以同时发现元明清三代的建筑元素交相辉映。那么观众进入博物馆以后呢，我们的博物馆大小不大不小，一天正好逛完啊， 真合 适。对，所以呢在置身古建筑群中，观众们可以闲庭信步，可以看到孔庙一进院内的198通元明清进士题名碑，大城门上陈列的乾隆石鼓，两院夹道内的乾隆石经，以及16座御制碑等石刻文物。这些石刻文物在冰冷的外表下，却像一位位饱经沧桑的长者，为后人静静地讲述着历史故事。在博物馆内，我们还有多个固定展览和复原陈列，比如大成殿复原陈列，按照清代祭祀的规制进行了原状陈列。在国子监复原陈列中，我们也复原了国子监建生上课的场景，还有科举展、大哉孔子展、北京历史沿革展、孔庙历史沿革展以及廉政教育专题、 专题展、官德展等展览中呢，也展出了丰富的展品，期待着听众朋友们来探索与发现。 嗯，那说到这个孔庙，它算不算是中国传统的这种庙宇的建筑呢？ 孔庙呢，其实可以这样说，从它的建筑呢，就是中国传统建筑，就是中轴对称，那么它中轴线左右对称，那么实际呢，它基本上就是说全国各地孔庙的建筑形式基本差不多，那么这是我们可以把它纳入到这个全国各地文庙的这一个建筑形式当中来看，那么另外一个 它有什么特点呢？ 你像比如说，全国各地的孔庙几乎第一道门都叫菱形门。那我们这道门呢是叫先师门，然后呢肯定都有大成门、大成殿。那么在大成殿之后呢是这个崇圣祠，是祭祀这个孔子和先儒先贤祖先的这样一个场所。基本上都有这些。所以它这个建筑的名称啊，或者建筑的这个格局是一样的。那么除了它是这个文庙建筑系统之外呢，那么孔庙它还是北京孔庙，它还是一个礼制性建筑，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现在在北京，我们经常可以老人都知道有一个俗称叫坛庙。那么其实很多这个坛庙的功能是一样，比如我们和天坛、我们和地坛都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是皇帝要来祭祀，那么祭祀之前所有祭祀的准备，你比如说天坛有斋宫，那是这个皇帝持斋的地方，那我们也有，我们叫制斋所。所以这个它这个很多方面呢是相通的，因为开始也说说我们这个地方孔庙国子监是一个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礼仪的一个圣地， 是。 那么这个文化礼仪在哪儿？也就是说，因为它保留了这个礼制的建筑，把这个礼仪保存下来。 建筑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在里头怎么样来实施这个礼仪，一会儿我们会说到。网友大金嘎子说：“我去过那儿，大成门、大成殿，这个也是刚才您说到的孔庙的主体建筑，是吧？” 对，这位网友提到的大成门和大成殿呢，正坐落在北京孔庙的中轴线上，位于孔庙的二进院。他说的很对，的的确确是孔庙的主体建筑。那么在乾隆朝之前，大成殿一直被称作先师庙，现在的先师门和大成门是统称为庙门。所以一直到乾隆33年修缮的时候，乾隆皇帝下诏在先师门上增加了一方门额先师庙，而把大成殿上的殿额改为大成殿，二进院也增加了一方门额大成门。那么这也体现了大成殿确确实实是北京孔庙的主体建筑。那么大成殿呢，它是一个红墙黄瓦，重檐无殿顶，那建筑规制呢，在我国封建社会是最高等级的。这种等级呢，还体现在建筑的侘脊上。那么中国古建筑的侘脊上装饰着一些小兽，这些小兽呢是有严格的排列的规定的。那么它的数量呢，也代表了这个建筑的等级。 多少个呢？ 我现在先不告诉大家，我先告诉大家这个太和殿上的脊兽有多少。那么我们的太和殿上呢，它的脊兽是有10个。那么这个呢也是在宫殿的这个建筑中呢是独一无二的，只有金銮宝殿才能是这样的，十样齐全。那么大成殿上呢仅次一个，有9个小兽，也就是说它的规制仅次于太和殿。是的。那么大成殿呢，它是祭祀孔子的场所。那么这个在殿的北面正中间呢，供奉着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我们的东西两侧呢，还设有配享的4配12折的牌位。就是很多观众呢，我听到观众的，就是来馆参观观众的问题啊，他们进到大成殿以后会问说，为什么北京孔庙大成殿供奉的是孔子的神位而不是塑像？因为很多观众到全国各地去参观啊，看到孔庙里面供奉的都是孔子的塑像。对，然后呢，这个就是在中国古代啊，就是绘制的这个孔子像啊，它的形象和风格是多种多样的。那么就是现在呢，世人比较公认的一共有2种。一种呢就是这个唐代的画圣吴道子所绘的这个孔子行教像。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曲阜孔庙大成殿内供奉的这个孔子冕服塑像。那么就是既然就是现在全国各地和曲阜的这个家庙供奉的都是这个孔子的塑像，那么北京孔庙为什么供奉的是神位呢？这个呢就不得不提到明嘉靖皇帝。就是明嘉靖皇帝在任期间呀，他对孔子是极尽的推崇。在嘉靖9年11月，他亲自撰写了《正孔子四典说》，改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为至圣先师。这一重大举措奠定了孔子尊为师表的基础，对后世颇具影响，成为帝王尊孔的典范。 在嘉靖年间啊，全国各地供奉的孔子塑像画像形象风格多样，为了避免这个一人千面的情况，那么嘉靖皇帝就规定全国各地的孔庙全部都要改为供奉孔子的神位。在清朝建立以后呢，各地呢又纷纷恢复了供奉孔子塑像的这种习俗。那么但是北京孔庙作为皇帝祭孔的场所，沿袭了这个明代的这个旧制。 嗯， 所以依然是供奉了孔子的神位。 嗯嗯，哦，还有这样 的说法。我也再补充一句啊，因为这个可能实际大家普通的观众听众不是说特别了解，实际这个神位和这个塑像，这个塑像实际是从佛教从印度传过来的，有这个塑像，而真正中国最传统的还是供奉这个牌位或神位，比如说在那个每个家族的祠堂里面还是供奉这个，所以这个更是中国原汁原味的东西， 更传统的东西哈。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还要把第二道题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请大家再好好思考一下。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里的传统文化密码，在这里您可以看到左庙右学的古建筑，可以看到十三经全文的乾隆十经，还有明清历代进士题名碑，博物馆有范儿逛，和您一起说说在孔庙和国子监寻找传统文化密码。来看第二道题，孔庙大成门、北京孔庙主体建筑都附以什么颜色的琉璃瓦呢？ A 黄色， B 红色， C 黑色。 来，各位朋友再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提供的文创产品一份。那么这个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一下朋友们对于这个孔庙和国子监有很多的问题。网友这个木马说了，说去年端午之前我们家孩子学校组织去国子监学习这个文化，看了一下建筑还是古代大学的样子呀。是啊，这个国子监是我国现存唯一一所古代中央公办大学的这个建筑哈。那么关于里头的这个建筑，其实我们刚才也看微信平台上这个冰心 DBX 问了一个，其实可能是在这儿解答比较合适。他说想请几位介绍一下这个叫环桥教则学海节官匾额的历史。 这个是您说的这个呢叫牌坊、 嗯、 那么它是位于国子监这个中院。 嗯， 那么在乾隆48年的时候，他下旨在国子监的仪轮堂前呢兴建壁庸，那么在壁庸前呢又兴建了这个琉璃牌楼。 嗯， 那么在这个琉璃牌楼的正反两侧呢有乾隆手书的匾额，这个学海节官和环桥教则。那么为什么书写这样的匾呢？这个学海节官，那么这个学海呢有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呢就说这个学海无涯苦作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世子学子们学习辛苦，学海。学海节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壁庸的这个建筑啊非常特别，它是一个中间是一个方形的大殿 亭子，是我觉得有点像亭子。 对，有点像亭，在皇帝讲学的时候它就是个亭子，一会儿咱可以说到。那么四周呢是环水，那么壁庸这个啊它其实非常古老，早在诗经当中就有提到壁庸。那么这里呢在壁庸周围呢有这个水，那么这水是有一个什么作用？节制官厅，因为皇帝讲学在这个环水的以南跪满了这个学生和这个文武官员，那么要跟这个皇帝保持一个距离，显示皇帝的威严，所以叫学海节官，节制官厅。 哦， 另外一个环 有节制的看哈， 你这个皇帝要有威严嘛，不能那个凑近了呀。再有一个呢就说这个环桥教则，那我们这个桥呢大家知道是一个环形的桥，所以这叫环桥教则。那么这桥呢有四个通道，这个四个通道呢就说这个皇帝的教育恩泽流布四方，所以叫环桥教则。 嗯，哎，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国子监哈，这个古代大学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因为如果从地图上来看的话，也能很明显的看到，不是这个一边是孔庙建筑就没有那么多，一边是这个国子监，这明显的这个建筑就很密度就很大哈。 其实，在历史上，这个国子监的面积要更大，要比现在要还要大很多。 说最多的时候得有几千人，将近上万人在这儿是吧？ 因为那还不至于。 我看的那个就是一些资料说，最多的时候曾经有过8000多人。 它历史上就是每个时期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当时就是实际跟现在一样，它也分为住校生和走读生。它有一些比如说现在在这个我们国子监孔庙的那个东北有一个御书楼，现在已经 坍塌了。然后在我们这个孔庙国子监的西侧，现在有一条胡同叫箭场胡同。 嗯， 那么当时是叫射府，是给这个学生射箭练习射箭用的。 嗯， 那么在我们这条街呢，南边实际叫南学。那么实际在雍正之后呢，国子监的校舍都搬到了南边，那么国子监这个现在北边这叫北学，那么国子监这里呢成了主要是一个官署的一个用途，而南边呢才是学生真正上学的一个场所，所以在历史上孔庙国子监的面积要比现在大很多。 那个时候什么样人能上这个国子监来上学啊？ 哎，这个也是非常辛苦，万里挑一。这个国子监的学生呢，首先你要在地方经过选拔，那么地方选拔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你首先要身份是生员。那么生员可能大家不是很了解，那么说一个俗称大家知道，这就是秀才。 Oh. 俗话说秀才遇见兵，你首先要是秀才，然后秀才之后呢，你才可以经过考试来选拔。那么在明清时候呢，国子监这个学生的身份是比较多样的，那么在明代呢有四类，那么到清代更加复杂，有十类。那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主要有一种呢是说这个生员，刚才说的这个生员经过选拔考试然后成为监生，这个叫贡监生。那么还有一类呢是说这个家里面祖上有这个功德叫阴间生。比如举一个例子叫施世伦，大家可能不是特了解，但我们知道有一个传奇小说叫施公案，就是这个主人公就施世伦，他是一个清官。那么他的父亲呢就是清代的这个水军大将军叫施琅将军。那么因为他祖上他父亲的这样一个功德，所以呢他也得到了监生的这样一个称号，所以呢叫阴监生，阴币的阴。那么还有一类呢叫吏监生。吏监生呢是什么，就是花钱捐来的这样一个监生的这样一个称号。那么非常有名的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孔尚任，桃花扇的作者，他是孔子的64代孙。那么他呢也是一直想考，考不上，那最后卖了家里的那个田产，最后用这个卖田产的钱来捐得了这个国子监监生的这样一个称号。所以他这个生源呢也还是种类和来源也是很丰富的。 那到了国子监读书是不是就意味着离仕途不远了呢？ 这个差不多少，因为基本上国子监他培养的学生就是为了这个当时的各个级别来输送这个官员。那么国子监学生他这个大致有几个方面，一般呢比如说在明代初年国家非常需要这个官员，那么在国子监读了书之后可以直接被选拔任命为官员。还有一个呢是说在国子监，这是比较常规的，就是说国子监读书毕业之后呢到六部实习，那么跟现在一样毕业前要实习。那么实习之后呢你的表现好，你的那个工作勤奋，会被留下任一些比较职位比较低的这样文职的小官员。还有一类呢就是可能科举也考不中，没什么太大的发展，那么就到地方的学校任职老师。那么最后一类呢就是去参加科举考试。那么国子监的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实际跟现在这个高考很类似，现在高考每个省的这个比例是不一样的。那么当时国子监也是，国子监参加科举考试录取的比例非常高。 就是说科举考试录取比例也是不一样的。 对，每个省是不一样的，那么国子监的比例是特别高的。 也就是说这个高考录取比例不一样，对于每个地区不一样，不是现在才有的，自古就有哈。 因为中国科举嘛，说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是对世界的一个贡献，它是对官员的一个选拔。那么这个选拔它也是非常严格的制度，也是很科学的。那这个比如说在明代基本上是可以达到国子监参加科举考试可以达到 50% 这样一个录取率。甚至有的时候可以达到 96% 的高考这样的录取率。经常有一科这个科举考试状元榜眼探花3位3甲均出自于国子监的监生。 那也是跟就是给专门给的他比例比较高有关系是吧？ 对，给他的比例一直都是非常高的。 那卷子一样吗？ 因为他是最高学府。 卷子一样。 题目是一样的。 题目是一样的，就是他的这个比例会更高一些哈。 对对 对。那这个网友飞天小女警说也很感兴趣，那么国子监这些人都学什么呢？是不是也得学什么天文地理啊，四书五经啊？ 这个四书五经是绕不过去的，因为中国传统嘛就是儒家文化为主导。那么实际就是在之前呢 他学的还是很丰富的，像说天文地理，比如说像那个康熙年间有这个算学等等，然后包括在清代还有八旗官学。那么在满清人入关之后呢，可能比较重视这个身体强壮，那么有一些这个刚才我讲到，比如说我们有射府，那么就是练习射箭的。那么但是最重要的科举考试，因为现在是一切以考试为指挥棒嘛，那科举考试是八股文呢，那就是四书五经，所以这些学生呢学的最多的还是这个儒家经典四书五经。 嗯，但是像刚才您说的，比如说像这个诗书礼乐 礼义乐春秋， 这些都有，而且像这种什么射箭呐，这种也都学，是吧？ 是是是。 那老师都是些从哪儿来的老师呢？ 这个国子监的这个他呢叫官师，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国子监呢是国家最高学府，同时也是管理国家教育的机构，就是教育部，他也是一个官署衙门。所以国子监的最高行政长官呢叫祭酒，第二位呢叫司业，那相当于现在的校长和副校长。那么他们呢包括下面层层 的，这个祭酒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真的是祭奠的祭，这个喝酒的酒。 对，这个是实际那个源自于春秋时期的这个稷下学宫，他这个祭酒，当时是说谁最长者，谁最有威望，谁来做这个祭酒，所以延续下来。那么这祭酒司业呢，是这个最高的这个行政长官。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兼程博士、学政、学录等等等等。那么国子监所有的老师都是官，他都有品级的。那么元明清三代呢，他可能品级还略有差别。那这里给大家说几个比较有名的，你比如说我前两天刚刚看到这个，咱们知道这个吴梅村吴伟业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个他就在国子监做过祭酒。包括这个翁同龢，那么最近我们国子监我们在做了一个课题叫翁氏家族与国子监，就是翁新存和翁同龢父子二人同时作为国子监的这个祭酒。 哦，他们父子俩都是当过这儿的校长。 对，所以这个因为翁同龢嘛，这个三代帝师非常有影响力，所以这个有很多是家族，国子监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家族。包括前两天我发现的这个潘世恩，他的这个孙子叫潘祖荫，咱们知道是一个大的收藏家，还有他的儿子，相当于是一家三代都在国子监任过职。 网友佳妮问说，那古时候这种考试严格吗？是不是考试之前也要去隔壁孔庙拜一拜呢？现在我知道这个很多考试之前孔庙还很热闹呢哈。 这个现在拜呢，实际是说对这个孔圣人的一种尊敬。 是。 那么古代呢，这个其实也是要学生，国子监的师生是要祭祀这个孔子的。那么祭祀孔子，他有专门祭祀孔子的时间，比如说上丁日，是在这个固定的时间来祭祀，并不是说在考试前来这个祭拜。那么国子监是非常严格的，他这个有堂考，然后还有这个月考，然后还有这个季考。那么三次考试不合格呢，将被遣回原籍，中途呢还会被淘汰，所以他考试是非常严格。正因为他严格，他这个学生的质量高，所以高考的录取率或者科举的录取率才会给他那么高。 那现在我们在这个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里头，要想了解古时候啊，他们这个怎么学习在这里啊，比如怎么考试啊，这些历史啊，咱们有这种展览吗？ 大家可以来看，我们有一个展览叫国子监原状陈列展，那里面呢就是复原了当时国子监监生学习这个场景，然后有学生的上课学习的用具，比如说还很有意思，有一些叫签到簿，就像我们现在要签到，然后那个还有这个请假的，然后上厕所的时候你要拿一个小牌写着出宫入境等等，包括当时上课的这个课程表都有。感兴趣的观众 管理还 听众可以来， 挺严格的哈， 非常严格， 很有意思。好，那么有关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的这些有意思的这个往事哈，我们稍后再请三位给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在这里也为各位朋友预告一下下周一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一件衬衫能够被忠实顾客当作收藏品珍藏大半辈子，这并不是传奇。这件衬衫出自曾享有正装衬衫黄埔军校之名的大华衬衫厂。60年间，昔日的衬衫厂商有的早已了无踪影，有的转向其他产业，但天坛品牌仍在用心裁剪熨烫每一件衬衫。天坛衬衫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值得被收藏？今天的天坛衬衫如何实现老字号的自我更新，赢得年轻人的喜爱？城市文化范儿老字号新江湖系列节目带您走进天坛衬衫的经典与时尚。

博物馆有范儿逛，和您一起说说在孔庙和国子监寻找传统文化密码。北京孔庙始建于元大德六年，大德十年建成，历代多次重修，为元、明、清三代祭孔建筑，又名先师庙。庙坐北朝南，大门称先师门，仍保持元代风格。孔庙大成门、北京孔庙主体建筑都附以黄色琉璃瓦，是封建社会的最高建筑规制。整座孔庙建筑布局科学，规模宏大，凸显皇家气派。北京孔庙与其他地方的不同，因为它有碑林，其实就是一部石刻的公明簿。元、明、清三代读书人，凡中了举人的，就在此立一块石碑，一举成名天下闻。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来看第三道题。明代国子监内学习是非常紧张的，按照洪武十五年所颁布的国子监学规的记载，每月学生放假几天呢？ A 两天， B 四天， C 不放假。 来，我们先看一下第二道题的答案。这个主体建筑上的琉璃瓦是黄色的哈，那么答对的朋友也很多，这是 A。 这样我们请张景来选出第二位幸运的朋友吧。 那我就选十三号吧，因为我们的乾隆十经一共包含了儒家的十三部经典。 这也是你们的这个重要的藏品是吧？ 是的。 好，来，我们编辑来数数看第十三位答对的朋友到底是谁。那么第三道题呢，说的是这个国子监根据规定哈，每个月学校学生能放假几天，这是明代的时候的，是两天四天还是不放假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还要请各位朋友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提供的文创产品一份。来，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吗？刚才第是十三位是吧？是十三是吧？ 是。 好，我们来看看第十三位答对的朋友是谁。好，是刘立康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带大家去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逛一逛，感受这里的浓浓的文化氛围，也了解这里的中国传统文化密码。为您邀请到的三位嘉宾是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社教部主任燕京、文物保管部主任副研究员张景以及学术带头人副研究员王玲玲。那么说到这个博物馆呢，网友唐小关他有一个问题，他说我去过国子监，看了很多展品很有意思，这个祭孔的礼器啊，古代学生装啊等等。那么说到藏品呢，刚才张景选的这个十三也是咱们馆藏的重要藏品之一，是 的，乾隆十经。 乾隆十经哈， 对的。那么刚才这位网友也提到了这个博物馆的藏品。那么我们博物馆的藏品呢，从质地上呢，有金属器、石器、竹木器、漆器、织绣品、瓷器、玉器、古籍、善本、雅古类等等，种类是非常的丰富的。这些类别的藏品呢，在我们的展览中都可以看到。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祭孔的礼器，这是全国唯一一套祭祀孔子的完整的礼器。 都有些什么呀？ 那么在大成殿的那个复原陈列里面，大家就可以看到，主要有铜豆、铜簋、铜釜、铜形、铜灯、铜尊、铜爵、竹编匪、竹编等等。那么大家也许听起来这些名字啊，有些熟悉，有些陌生，那么种类也是非常的多， 陌生的居多我觉得。 是的是的。可能大家对簋可能比较熟悉啊，因为北京有一条簋街特别有名。 对。 那么其实呢，这些祭祀的礼器呢都是来自于民间，那么它其实就是大家生活中使用的锅碗瓢勺交响曲。然后我们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呢，就是在祭祀礼器中比较熟悉的有鼎。那么大家都知道一言九鼎这个成语，那么这个九鼎相传呢就是大禹铸造的。他是说禹呢建立了 夏国以后，他呢平时呢不怎么在皇宫里面待着，就是到处在边疆巡视。那么在他巡视回到阳城以后呢，他就铸造了九个鼎，代表九州。他把这九鼎呢全部都放在了都城，代表他是九州之主。那么九鼎也就成为了国家权力的象征。那么实际上鼎呢，它就是民间煮饭煮肉的锅所以呢这些祭祀的礼器呢实际上都是来自于大家的生活中。 嗯，我们一般说到藏品的时候都会问一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哈，那咱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镇馆之宝是什么呢？ 说到镇馆之宝，我们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全国唯一一套完整的祭孔礼器以外呢，我们还有就是非常著名的这个刚才提到的乾隆十经，然后呢还有 就是乾隆六十年刻立的哈十三经。 对，因为它是乾隆年间刻立的，所以它呢就我们把它也叫做乾隆十经。那么我们也可以请那个王主任来介绍一下，因为他在乾隆十经的研究上也非常有见地。 哦，那个乾隆十经啊是中国历代呢有七次的刊刻儒家十经，那么最早呢是在东汉年间的西平时期，所以呢称为西平十经。那么西平呢是蔡邕，就是蔡文姬的父亲蔡邕写到石碑上然后刊刻出来的。那么现在从东汉一直到现在，很多石经啊已经散失了。那么现在比如说西平石经只剩一些残块或残石，那么目前来说保存比较完整的呢，最完整的就是这个乾隆石经，因为它是最后一部。 刻的什么呀？这都是 儒家的十三部经典。 十三部经典、啊、 从这个周易然后尚书诗经等等等等三礼。 这得有多少块石碑啊？就十三块吗？还是 十三经？ 十三经不止十三块是吧？ 它是一共是189通。 189通， 对，它是翻正面两面刊刻的。那么这个也有一个小故事。当时呢就是有个江南贡生叫蒋恒，他呢非常善于书法，尤其这个楷书写的特别棒。然后他就去这个长安或西安，刚才我说这个历代儒家十经呢，除了这个乾隆十经，现在目前保存比较完整的还有一套唐代的开城十经，就陈列于现在的西安碑林。 嗯， 那么因为他呢蒋恒看到了这个西安碑林这个开城十经，他感慨于说这个西安碑林这个开城十经啊众手杂书，不是一个人写的，笔体不一，所以呢他就立誓要自己写一部。那么他写了这个花了十二年来写这个十三经，所以我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春秋十二载手书十三经》。那他写完之后呢，献给了当时的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也非常喜欢，就把它藏在了茂勤殿，然后就此呢忘记了。过了五十年之后，在乾隆晚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六年的时候，他想起了这件事儿。成立了一个叫十经馆，然后当时呢应该是全国的大儒都集中在一起，把蒋恒手写的这个十三经呢加以这个校刊，然后最后刊刻出来。所以这个乾隆十经呢应该说是中国历代儒家十经集大成的，而且它对于我们现在非常常用的这个阮元的这个十三经注疏呢也有一个这个中间环节。因为当时阮元呢曾经参与这个十三经的刊刻，那么刊刻十三经之后呢，阮元后来呢晚年又组织这个学者来做这个十三经注疏，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环节。 嗯，那现在这个十三经的这一百多块碑都是在藏在咱们的这个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里，能有展出吗？ 这个乾隆十经啊，它刊刻的时候呢，最初它是陈列在国子监的东西六堂，在乾隆五十六年刊刻，五十九年刊刻完成。那么刚才最开始我也提到，在1956年，因为这个首都图书馆借用这个国子监，需要呢有一些图书的这个阅览室，那么就把这些石碑呢集体的移到了孔庙和国子监的这一个夹道内。那么这个夹道呢开始的时候非常荒凉，杂草丛生，石碑就陈列在那儿。然后后来呢经过我们博物馆的不断的修缮，尤其是2011年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修缮，现在呢变成了一个可供游人参观，环境非常舒适的这样一个现代化展馆。而且我们会有这种自动感应的灯，比如你走到哪一方石碑，这个上方的这个灯会亮，这样呢方便于你把这个碑文看得更加清晰。 哦哟，这个要看下来的话这就好几天呢 所以这个 有一个称呼说世界上最大的或者最重的书。 哦，在你们这儿呢？ 是的， 真棒。来，网友韩大鹏说，咱们这里是不是每年还有祭孔大典呀？对，没错。咱们之前这个祭孔大典的时候，咱们馆长还来这儿做过节目，来了解来给我们介绍过哈。 是，我们博物馆是每年的9月28号都会举行这个祭孔仪式的。 还有哪些文化活动呢？ 除了我们是从2008年6月正式开馆了，那么到现在呢，陆续也形成了一系列的我们的品牌的文化活动，比如说像我们的国学文化大讲堂是在我们国子监的仪轮堂，基本上是从2007年我们就陆续开始有一些相关的传统文化的讲座，那么到现在也都有10年的时间了。像我们孔庙和国子监的国学文化节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6次，那么文化节期间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大型的主题的论坛活动，一些系列的艺术展览，包括我们的诗会，我们的毕庸的这个毕庸雅集的诗会，每年中秋的时候等等这些内容，还有我们像我们每年5·18的时候国际博物馆日都会有一些相关的主题活动的开展。 说到活动，其实在博物馆里这个就是古人的这种文化活动来重现，也是现在人很喜欢的哈。我们的编辑说他就特别喜欢咱们的这个大成礼乐，这是一个演出是吧？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一个演出，是我们馆推出的一个可以讲真人实景的演出。每年的我们5月到11月，因为是户外表演嘛，所以呢受这个天气情况的影响，每年5月到11月我们每天开馆开放的时候，整点演出，比如像上午的10点、11点，下午的2点、3点、4点，是免费供观众们来观看的。 这是演出的是以什么音乐呢？ 是我们的就是以孔子儒家的这个中和韶乐为基础，它也是整合了这个以传统的礼乐文化吧为素材，经过提炼和改编形成了这种具有观赏性的集乐舞、乐曲和吟诵为一体的这样的一场表演演出。 这有什么讲究吗？古人这种礼乐的表演？ 古人其实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我们这个孔庙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他也非常重视并且推崇这个礼乐教化。那么古人认为礼乐的作用呢，从小处看，它可以使人提升道德素养，使人这种豁达，谦恭礼让。那么从大处看呢，也可以这个有助于国家的治国安邦，可以使国家达到和谐和稳定。那么我们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呢，是元明清三朝国家行礼仪宣教化的这样一个场所。那么在孔庙的崇圣祠推出我们的大成礼乐的演出呢，也是把礼的内容赋予了这种乐的形式，以乐载道，以道育人，向观众传达这种以礼修身、以乐改人的这样的艺术宗旨。 网友小白问，他说我呀很想带孩子去体会中国传统的文化，尤其是国学文化，咱们这儿有这种能够带孩子一块来互动的这种活动吗？ 对，我们现在有一些国学的互动体验项目，像我们针对年纪小一些小朋友们呢开创的这个开笔礼，还有我们的像成人礼仪式，以及我们的这种传统的六艺的体验活动。 对，你要说开笔礼，我就想起这个开学的时候，我还看着我们那个同事朋友发的这朋友圈，他们有的一些这个孩子刚刚上学的，就是上小学一年级哈，就学校就带到那里去参加这样的一个仪式。 对，他们要换上这个汉服， 是， 然后坐在小蒲团上，然后学这个写人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吧，来代表他们开始启蒙教育，开始学习了。 给孩子们一种很庄重和神圣的感觉，是吧？ 对对对。 啊，这个是你们能够提供这种场地是吗？ 对，我们有专门的教室来帮助孩子们来体验这种传统的礼仪文化。 除了开笔礼，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像我们针对我们的这个高年级的学生，我们会有成人礼仪式。还有我们的这种传统的，像古代的时候学生们学习的是传统的六艺，我们有一些相应的六艺的体验活动。 网友小飞侠说了，说这个孔庙和国子监里头还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毕庸，很想听这个几位嘉宾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样，我们请这个王玲玲，您对这个毕庸，您对整个这个博物馆有很多这个研究哈，毕庸里头说也有很多故事是吧？ 这个毕庸呢，刚才给大家说了一些，没说全，所以大家会有问题。毕庸呢，实际他这个最早呢是始于这个周代，在这个 诗经当中有这样记载，吾越古中，吾越必庸。那么后来呢，这个在历史上呢，比如说现在经过考古挖掘，在这个汉魏故城，在洛阳的汉魏故城，我们看到了这个毕庸的遗址。那么在汉代有，那么在这个西晋呢，晋朝也有。那么现在在洛阳呢，它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叫毕庸碑。它这个就是说这个皇帝和皇太子来这个毕庸视察学校，然后有这样一方碑。那么在宋代呢，也还都有建有毕庸。那么从宋之后呢，这个元明清就没有兴建毕庸。那我们知道乾隆皇帝呢，他这个非常喜欢这个文治武功，也非常复古，他就希望呢能够追慕古人，所以呢他就是要兴建毕庸。那么开始兴建毕庸的时候呢，是因为毕庸啊，它有一个按古书的记载，四周是必须有水的。 它是一座圆形的水池，中间建一个四方的高台，是吧？ 对，在高台上。所以这个毕字呢，它实际是一个通假字，通这个底下有玉字底的这个毕， 碧玉的碧， 碧玉的碧， 有碧水的那个意思。 对 哈。 而且这个庸呢，就说水中的高地，所以这个毕庸这两个字呢，也非常文雅，很古朴。当时修建毕庸呢，开始的时候，因为没有水，迟迟没有完成这个工程。后来呢，这个在乾隆晚年呢，他一定要修建毕庸。那么乾隆48年下旨修，49年修好。那么在他50年的时候，在毕庸举行了这个临庸大典。那么当时 正式启用的大典的是哈。 那么当时呢，满朝的文武官员加上国子监的监生跪在这个环桥以南，一共有3000多人，场面非常壮观。当时修建毕庸啊，因为这个只是在典籍当中有记载，但这个毕庸究竟什么样，谁也不知道。然后这个不得不说一个人，就是和珅，大家非常了解。他呢，其实还是非常机智聪明的。那么修建这个大殿呢，应该殿当中应该有这个柱子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但是如果有这个柱子呢，那么这个皇帝坐在中间，这个视野肯定不通透。所以后来呢，他就想到了把这个4个柱子去掉，然后在这个大殿的4个角呢，采用这个磨角架海梁的这样一个方法，这样呢视野通透，皇帝讲课呢这个声音呢也很便于传播，而且呢 大家都能看见， 对，还为这个国库呢节省了4400两银子，因为一根柱子就1100两银子， 是吧？所以说这个毕庸呢，后来这个在乾隆皇帝之后，每逢新的这个皇帝即位，都要到这里来讲学哈， 对， 也是以示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这个重视。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里有很多值得大家去看的。香蕉老师也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他说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开学也举行了开笔礼哈，不过可能没有到这个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去。如果大家想来这儿参观的话哈，咱们这儿的这个参观的时间还有门票，来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现在是实行淡旺季的开放时间，每年的11月到来年的4月呢，我们是淡季，开馆时间是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每周一我们现在是闭馆的。每年的5月到10月呢，我们为旺季，开馆时间是8点半到晚上5点，是周一不闭馆的这样的状况。我们现在的门票政策呢，就是成人票价30，包括我们两边的院落都可以参观。对中小学生，北京市的中小学生，我们是实行免票政策。对北京市的这个所有的本科和大专生，我们是半票政策。 这个大一点的学生跟小一点的学生有不同的待遇， 孩子们都是免票。 有没有什么60岁以上免票？ 我们对北京市60岁以上的老人也是免票的。 好，说到这儿，我们再把今天的第3道题的答案要给大家揭晓一下了。揭晓答案之前，来选一下这个幸运的数字。我们来请燕京来选吧，选一位幸运的朋友。 我们就选72吧。我们孔子有72贤。 好。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里的传统文化密码，在这里您可以看到左庙右学的古建筑，可以看到13经全文的乾隆十经，还有明清历代进士题名碑。博物馆有范儿逛，和您一起说说在孔庙和国子监寻找传统文化密码。明代国子监内的学习是非常紧张的，按照洪武15年所颁布的国子监学规的记载，每月的初一和15放假2天外，其余20多天上基本都是老师讲课，之后学生背书，在背书的基础上